攻读德训篇第十二章。你若施惠，应知道你是向谁施恩，这样你才能因你的恩惠大得人心。对前进的人要施恩，这样你必会获得大酬报。若你得不到他的酬报，必会蒙受至高者的酬报。习惯行恶而不肯施舍的人，对自己绝无好处，因为至高者憎恨罪人而怜悯悔改的人。你要施恩给前进的人，不要帮助罪人，存留不前进者和罪人到报复日子的天主必要报复他们。你要施恩与善人，不必收留不前进的人。你要施恩与谦虚的人，不要施舍不前进的人。要拒绝给他食物，怕他因此致胜你。因为在你对他所施的一切恩惠中，你要得到双重的祸患。原来至高者憎恨罪人，要向不前进的人复仇。幸福时不能辨别朋友，不幸时仇人不能隐藏。人一幸福，他的仇人就闷闷不乐，一遇灾难，朋友也会离去。总不要信赖你的仇敌，因为他的恶毒有如生锈的铜铁，即使他显出谦和屈躬而行，你仍要留神提防他。你对他要像一个擦亮镜子的人，你将会看见锈的下面有什么东西。不要让他立在你的身旁，免得他推倒你而占据你的位置。不要任他坐在你的右边，免得他徒占你的座位。你终究会明白我的话，对我的话你会感到心疚。谁同情被蛇咬伤的术士？谁同情亲近野兽的人？与恶人同行而陷入他邪恶的人，亦无人怜惜。他一时与你相处，但你一落魄，他绝不扶持你。仇敌的口舌出言甜蜜，但心里却打算将你推入陷阱。他眼中流泪，但时机一到，就是流你的血，还嫌不够。若你遇着灾难，首先到你面前的就是他。他眼中流泪，仿佛是来扶助你，其实他是来绊你的脚。那时他就要摇头鼓掌，出言不逊，显出他原来的面目。